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N.com 好特别，我系萧阳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N.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城，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真系非常之沉重啦，系嘛？头先嗰两次讲埋啲咁严肃、咁即系抽象嘅议事规则。 有个问题想请教阿昌啊，系咪？呢个梗系要抽下水先啦，我哋两位。 啊，点咧？ 系咪？点解本土派而家唔出嚟抗争呢？ 天气冻啩？ 天气的错系嘛？要唱乜就？ 我见周树峰留言就话：点解要去起个荧幕啊？喺一个煲底嗰度啊？咁样佢咪话咯？系话啊，冻嗰时咪缩翻入去咯，咪可以咁样吓。 嗯。 咁我通常都系啲切身嘅自己嘅感受，怕冻咁先至会谂到人哋都怕冻嘅啫，系咪？ 嗯，即系鸠缩。唔系佢嗱，抗争就唔系净系讲关于议会或者系议事规则嘅改动需要抗争嘅，系咪？即系整体香港成个情况，除咗立法会里边咁大件事发生咗之外，都好值得即系所谓嘅本土派去抗争，系咪？ 嗯。 咁譬如话系不停咁嘅超支啦，咁点解都唔抗争咧？想请教。 去招讨咯， 唔系咁，亦都佢有啲人就话啦，喂，我有啲人嚟过噶，系嘛，我攞住咗个港独旗，即系嚟挥过噶。 喂，你嚟做咩啫？ 系嘛？ 唔重要啊，立法会，立法会重要咩？咁点解？其实我都系一个问题啫，想带出，点解唔继续勇武抗争？同埋掟砖， 咪用你嘅方式去抗争。 点解唔做先？ 系咯，冇人阻你 嘅。系咪因为班泛民阻止你啊？ 佢话督 街头啊，讲紧，你咪督咩灰啫？你问督黄人大灰啊？ 系咯， 黄人大有冇事？ 系咯，冇事啊，真系。 咁而家边个阻止佢哋唔去抗争啊？而家问啊，因为立法会啲人阻止佢咩？ 嗯， 要问过立法会啲人先可以出去抗争。你怕泛民阻止你咩？你怕泛民闹你咩？泛民闹你系你嘅光荣啊，系咪咁讲啊？ 啊，证明你唔同啊嘛！ 你哋唔出嚟嘅原因好简单啫，因为你怕死啊嘛，我怕坐监啊嘛。 一嚟啦，二嚟我觉得即系佢哋比较咧， 因为有人坐捻咗监啊嘛。 系，咁啊，亦都有个原因啦，我觉得佢哋即系幸灾乐祸啦。即系佢觉得就系话，喂，议会选举系嘛，旧年立法会选举 都唔捻紧要， 我想班人 唔捻紧要啊！你掟砖同埋抗争唔系为咗入立法会噶嘛？入立法会改变到任何嘢咩？ 你革命成立新香港咁样啦， 嗯， 系嘛？讲咗好耐噶啦，你其实你唔需要做任何嘅事情，你自己已经可以成立个香港国临时政府噶啦嘛？你开个 Facebook page 都得噶。 喂，你话？啲市民投票俾你，所以你输咗，所以你唔抗争，呢个系道理嚟嘅咩？好明显，你嘅支持者嘅消失唔单止系立法会嘅层次，睇嚟， 即系佢哋重大喎， 系咪啊？ 系， 睇下你哋啲 view 数先啦，睇你啲支持者去咗边先啦。 咁 你讲咩啫？而家 肥亨同黄一恒佢哋都多人睇噶。 咩话？ 阿肥亨同黄一恒嗰啲都多人睇噶， 系嘛？ 我唔紧要嘅， 咁但佢哋又唔抗，佢哋冇话要抗争。 唔系，如果你仲衰添，你多人睇，但系你唔做嘢，你话我哋废柴点捻样都好啦吓，咁我哋系咁噶嘛，我哋冇 sell 话我哋会出嚟即系掟嘢噶嘛，或者勇武抗争嘛，要打柒人噶嘛，咁佢哋有 sell 噶嘛，咁你唔做唔紧要啦，你唔做，咁你冇继续呼吁人哋做啊？好似有，喎，玉敏係有， 有， 係咪佢有繼續呼籲人哋出嚟做，但係都係冇人做。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一嚟啦，即係其實你而家嗰個叫支持勇武嗰個路線咧，兵敗如山倒，其中一啲健筆啊，譬如好似連月爭嗰啲都唔知去咗邊啦。咁我呢個聽下邊個 高達， 高達都成日喺度問啦，係嘛？喂，你諗下，即係嗰、那個連月爭嗰陣時，咪成日講呢個暴力邊緣論噶嘛，係嘛？嗱，即係嗱，每次咧都即係喺度擦邊球。次次擦邊球咧，每次多啲，每次多啲，每次暴力少少，每次暴力咁不斷咁樣遞增咧，你總會成功嘅，係嘛？咁你真係當共產黨係傻啊嘛？ 成功咗啊！共產黨成功 了，許志峰攔一攔就即刻已經要報警啦，大佬。 係啊，呢啲人即係其實講真， 佢直頭邊緣都唔邊緣，邊皮都唔係添啊！佢企喺度啫嘛。 咁佢又冇講佢想升級到去，即係擦到成點咧？ 唔係嗱。即係，唉，佢唔係佢而家佢暴力咁樣樣咧，係唔係佢係好撚暴力咁樣質問你點解啲泛民唔撚即係去佔路啊？點解收皮啊？ 咁我嘅路線係唔做呢樣嘢噶嘛？咁你唔問建制派點解唔問？咁點解你唔問建制派啊？點解你唔問建制派唔勇武抗爭啊？咁你咪當我哋係咯？咁你做咯？我有阻止你做咩？係咪？就算議會都變成咁啦，唔緊要啦。你以後唔撚好選啊，你班人。 佢哋都唔選。 尤其是鄭松泰嗰啲咁嘅人。 咪量血壓咯，而家咪。佢而家我同你講量血壓嘅咋，其實係。不過 anyway 啦，我諗即係講呢一個都差唔多啦。我真係要講啲輕鬆啲話題喎。 有人跳樓啊？喂，今日真係有人跳樓喎。 係有人跳樓啊，好似係。但我哋都今日唔係講跳樓。 哦，你覺得跳哦又唔輕鬆啦？ 屌你真係，你覺得輕鬆嘅？ 你講 你都冷血嘅。喂，但係你咁嘅話事話喎，即係話人冷血嗰條友咧曝光喎。 乜嘢啊？ 即係喺呢個阿蔡若蓮啊。即係寫呢個民主牆呢 又咁巧啊， 恭喜蔡係啦，恭喜蔡若蓮喪子嗰條友呢 係邊個啊？ 就證實咗原來啊係呢一個即係教院入面呢嘅學生嚟嘅。之不過咁嗰兩個學生呢就唔係 major 做呢、這、一個即係唔係 major 教育， 即係教育嘅。咁嗱呢個我覺得 咁佢係咩學生？副學士唔係副學士， 佢冇交代，冇好多交代。佢就話唔係主修呢一個即係教育課程嘅啫嚇。咁、即係佢係可能 喺教大冇教育課程嘅原來 有嘅。咁但我唔知係邊類啦。咁如果係咁，可能 degree 都唔係添，係嘛？咁呢個佢又冇披露啦嚇。 咁 就 但係蔡若蓮喪子哥好歧視啊，主要係話貼港獨嗰啲啊嘛。 係啊， 但係依家都未揾到，成件事係港獨啊嘛。蔡若蓮喪子係好邊皮嘅事啫， 唔 係 嗱，即係我都唔係話港獨啊，但係呢件事咧係有人咧，即係其實係被即係牽連到嘅，就主要就係嗰陣時話有九個學生原本話咧就去一間去啲學校實習咧，就因為你教大嚇、有人出呢啲咧，即係涼薄嘅言論，咁所以就剝奪咗佢哋咧呢個叫做係呢個實習嘅權利。喂，我覺得應該要同佢哋道歉、啊。 都唔关嗰九个事， 即系唔捻关佢哋事喎、啊，大佬，系嘛？喂，你嗰阵时你交代，哇，嗰阵时张仁良系咪张仁良叫做？ 系张仁良。 哇，屌你真系，哇，七情上面，挫晒样咁样样，又话乜嘢？即系悲天悯人啊！又话即系 查都唔使查 ，I P 都唔使 check 啊！ 系咯，喂，咁喂，啲人佢因为呢件事剥夺咗你自己学生实习嘅权利，喂，你点有冇捍卫过佢哋啊？即係我覺得要同佢呢幾個人交代喎，真係。 喂，依、這個就係輕鬆嘅話題。 呢個都唔係輕鬆嘅，不過講開又講嘅啫。其實就好啦，咁啊輕鬆呢個話題，我哋去片先。 小平仔，我好掛住你啊！ 係咪好想聽多啲咧？咪心急住，俾我幾句交代完單案，慢慢再聽啦。呢位恶女502咧，疑似要人收留，再用菜刀背打人，同埋用滚水淋头先提到嘅水瓶仔林志华。但阿官就话啦，林志华嘅正宫有好多唔相符嘅地方，同埋身形咁大只咧，唔反抗有违常理，并唔可信啊！裁定恶女两条罪都唔成立，兼赚埋讼费添。啊，咁好啦，听翻啲对话啦，而录音咧系我哋收到读者报料嘅。 小平仔，我好挂住你啊！你快啲翻嚟陪我啊，好唔好啊？ 哇，好 sweet 喎、啊！人哋整亲咧，仲识氹人添啊！ 你仲系咪好痛啊？你唔好嬲我啦，你系咪唔睬我啦？ 哦，唔睬人，水瓶仔你大镬啦！ 你做咩唔听电话啊？我问你做咩唔应我啊？打翻电话俾我啊！ 水瓶仔就话个港女次次买股咧，都要逼佢先问下黄大仙，似乎仲有问埋另一啲嘢喎。买股输钱又要赖， 网速慢，我入唔到货，嗰几日你都喺我隔篱睇住噶，系边个累到我买，然后输咗噶？个价位唔同，你都知噶。 佢之后啊，仲成日叫水瓶仔还钱。 喂，你都我噶，发过你，我开两万蚊俾我咯，咁你留翻两万蚊俾我嘅，咁我以后唔会叫你帮我任何嘢咯，就咁简单。 录音咧，仲听到有人疑似想借结婚攞澳洲居留权。 水瓶仔。我可能要结婚，我唔想明知系一个痛，我唔想明知系将来一定会离婚，我都要行一条咁嘅路。我系借住佢呢嚿搭脚石，佢希望攞到澳洲，入到澳洲 食。咁啊，祝你好运啦！呢段关系应该完了吧，如无意外。究竟有冇鍾意过水瓶仔嘅呢？ 其实我冇对你动过情喎，谂翻转头。其量都是朋友介乎男朋友之间。 喂，你真系冤案嚟个冚家铲！ 喂，等阵先啊，曹总，你唔怕又俾人 claim 版权啊？破苹果洞？ 唔系，所以我哋就唔系 full screen 啦。呢个 都系个关个 screen 都 claim 到， 唔系得 啦。 即系总之我哋真系 要啦，之后再 soft 啦。但唔播又真系唔得。 喂，但系我都真系屌呢间呢单嘢真系好捻冤案喎，冚家铲！喂，个官点判啊？就係話見到你因為大隻，所以唔信你咧就俾人哋恰。 係啦， 喂，你一歧視大隻嗰啲友喎。 係咯，大隻就會俾人恰嘅嘞咩？ 喂，大隻就唔可以。 唔係或者譬如唔係喎，練武嘅人咁係唔係一定會打人先？ 啊邊個阿 Vess 啊？邊個阿 曹星如？ 曹星如佢好細粒嘅啫，係型兩級嘅啫喎。佢又真係可以打人人喎。 係咯。 咁佢一定打得贏大過自己份量嘅人。 喂，真係黐線嘅，或者你而家啲官，喂，大佬啊，你即係嗱，我諗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單嘢係冤案啊，所以真係有啲人咧，即係我諗可能事主啦，就即係將呢啲咁樣嘅短信就流出咗啦，係嘛？唔係即係而當中一個最關鍵嘅説話咧，就係話你唔好唔理我啦，係嘛？你係咪嬲啊？ 因為佢驚報警啊， 係用刀背打佢之類嗰啲乜嘢嘛，係嘛？咁你又係衰嘅，即係你俾人哋用刀背敲你個背脊嘅時候，即係拳打腳踢嘅時候，你又冇真係驗傷嚇，仲借錢俾人哋去炒股，又問埋黃，又同人哋去黃大仙問卜，係嘛？話逼佢兩個一齊。 唔係即係係嗱，呢個問題就在於你係都你係要求神問卜，你都唔去黃大仙啦，你去車公廟啊，係黃大仙好鬼撲街嘅。嗰陣時候聽過一個古仔咧，就係咧咁黃大仙嗰啲廟祝咧會收人錢咧，係去幫啲人改名嘅，係咁樣話。咁跟住發覺咧，過咗幾年之後咧，幫個仔改個名咯。跟住去到幼稚園咧，去黃大仙嗰間幼稚園， 個都係 嗰個名嚟個撲你個街，所以你就唔好去黃大仙大求籤，你買股票咁樣，至少你去車公廟啊，大佬。 啱啱係啊，依個古海雲圖。做節目有冇講呢單嘢啊？ 咁啊冇， 因為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有一段就係話佢買股票，因為網速慢就搞到咧入個價位又錯咗， 係啦。 咁咧就即係向個男事主咧就即係歸咎個男事主， 係啦，冇換好嘅 WiFi 嗰啲 WiFi 慢， 同埋就即係話佢喺度咧就陀衰家累去輸錢，就要去還翻啲錢，即係第一唔知點解要去還。第二喂，屌你识炒股票，识少少金融，屌你都识啦，你要用电脑 set 价噶嘛，使得自己睇住嗰一分嗰一秒揿嘅咩？白痴，喂，即系佢自己唔识就即系将个错误就赖俾个男事主，仲要佢点解要住咗喺男事主屋企咧？系因为。佢爭人錢啊！ 係啊，避債而過嚟噶嘛。 係啊，佢仲話要個男事主咧 收留佢， 要打多幾份工啊，要去嗰、那個垃圾回收打工，又賺到啲錢嚟俾佢嚟還債啊！但係兩個人之間係冇任何關係，男女朋友關係都唔係啊！ 你又又食又住又拎喎，大佬。 即係學呢啲咧，即係 男士有冇食到先？但係 冇就佢冇食啊， 錫嘴仔嘅啫，同埋拖下手咁樣樣嘅。咁佢就話最後咩話冇同你動過情啊嘛？佢 有冇動過房先？首先 冇冇冇，佢話即係個關係。 點解你哋咁樣咁肯定？ 唔係因為佢法庭有講 嘅 冇。 係啊，新聞有講嘅，即係動新聞都有講嘅，即係話佢嘅關係咧就怪。 是我同法官一樣喎，質疑嗰個男事主嘅口供。 係 啊，有問題。 你有冇食過？你對人做咁多嘢，我真係懷疑你有問題喎。咁啊，係嘛？ 你依個係好強嘅抗辯理由嚟嘅喎，你話咁大隻俾人打依個真係，喂老實講，男人一定即係某程度上都會，你話個個男人都大隻過女人啦，如果咁講法，咁但係都有15-8港女㗎，點解鬼都俾你冚啫？你唔反抗啫？咁佢 唔係咁，你 係俾你冚就俾你冚㗎啦。 咁你都唔夠阿欣兒同埋沈殿下大隻，係咯？咁多，但你可能都鬥好打過佢嘅。啊，咁但係問題有咩？我覺得法官如果依一段咧。佢系唔系有啲即系性别嘅定型或者偏见咧？系嘛？喂，男人系咪一定即系好打个女人一回事啦？喂，但系你喺法庭上边，你唔应该讲咁嘅说话嘅。 嗯， 你咁样会释出一个错误嘅信息，就系有乜嘢冲突，自己用武力又好，暴力又好，自己私了。因为香港法律唔许可嘅。哪怕你是咪自卫都好啦，如果你法律上面冇授权你使用呢个武力嘅话咧，你对到最后你自到卫，但系你都可能系殴打嘅，两方面都系有罪嘅。 嗯， 啱啱你做法官，你系受过法律训练，你冇可能唔知噶。喂，即系香港社会应该系鼓励人哋。在安全的地方之下去报警，由警员帮你处理冲突的嘛，同埋纠纷的嘛。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法官判词会这样写，哇，我就很怀疑为什么他又不懂得还手啊。他说 什么呢？他说这个即是你的外表确实是非事主林志华在形容上面即是野蛮霸道。因为他的样子就很委屈啊。 同埋 楚可怜啊，每次上。 大哥。 即是唉。 即是原来懂扮楚楚可怜，他就脱罪 了。而相反呢， 即 是 女人几滴眼泪。即是足以令男人万劫不复。 是啊。咁但系問題就係佢真係有一啲 WhatsApp， 其實係即係暴露咗佢以前真係即係 有 打過佢噶嘛，係嘛？ 即係唔知個法庭有冇呈上啦。即係應該代呢個男事主應該係個代表就係律政司啦，即係主控嗰方面啦。嗯、但係唔知道個主控究竟點打啦，同埋即係個水平去到邊啊？正常頭先蘋果拋出嚟嗰啲嘢咧。喂，你 WhatsApp 其實已經認咗有打人啦，啱唔啱？仲有啊，動新聞嗰度我唔知啦，佢有 post 過一啲片咧，係講到個男人個背脊係花曬啊，俾水淥到啊，爛曬啊！我唔知道依個係咪真係嗰個事主定係動新聞，即係自己噱頭揾啲片啦。嗱，依個真係新聞學上面要即係抨擊 一百度滾水啊，大佬！ 喂，咁大問題啦，嗱，依個滾水。 仲要見到佢流個傷口流淚喺度偷笑啊！ 喂，滾水嗰度咧，其實已經係可以釘得入啦。 係啊， 因為其實你唔需要理佢咩嘢情況之下潑滾水。嗱，男事主就話因為佢發脾氣潑佢滾水，女事主咧辯方咧就辯解嘅時候咧就話 強姦佢， 因為我瞓喺床度，佢無端壓落嚟，我就喺床邊立嘢咧就揾滾水淥佢。咁、但係第一滾水點解會擺喺床頭咧？依、這個好奇怪，但係依個都唔重點啊。重点嘅就係有冇人用滚水淥人啊嘛，啱啱话个官係要咁样判啊嘛，唔係判喂个男人够唔够个女人打，而係个事件里面有冇人喐手在先啊嘛。咁如果你喂个女方其实喺庭上面咁样讲的话，其实佢冇否认过自己係有用滚水泼人㗎喎、哦。佢自己係承认㗎喎、哦。淨係呢一点已经钉啦，除非你个官认为啱。佢係俾人強姦之下先揾滾水潑人嘅，你又同時喺法庭裁定咧，個男方係有強姦，但係法庭又冇咁裁定，佢有冇強姦？咁淨係單女方嘅口供已經承認咗，女方已經承認咗佢有用滾水潑人，男方就話佢俾人用滾水潑，就係咁樣已經構成咗襲擊罪啦。點解咁樣都話我見唔到有人犯罪咧？ 這個真的很奇怪，這個不是男女的問題、啊、 自己因為他自己這樣說的，他說、他被滾水燙傷的時候呢就拖延了12個鐘頭才至呢即係去報警送院，係嘛？咁佢話覺得咁樣有違邏輯嘅，點解你唔係即時去咧？係嘛？一百度滾水喎、 啊！喂，如果係咁講，好多依家好多 hashtag me too 強姦隔十年添啦。 嗱、啊，咁啊係啊。 咁係咪唔執法啊？喂，刑事法例係無限追索期㗎，師傅，呢、這個咩法官嚟㗎、 嗯？ 喂，咁喂個殺人犯著草搞廿年。廿年先周到佢，你可唔可以话喂咁样好唔合理、啊？廿年咁啊，唔得噶，你强奸依家都即系隔十年先讲话，我细个俾人非礼过，要捉翻个姨丈啊， 可能 转个头， 可能告翻个男人企图强奸添。 系啊，唔出奇啊！佢真系我觉得即系嗰个法官真系偏心到咧，就话即系因为其实呢个事主系水瓶仔啦，就连头发都俾佢扯咗一大片，原来系 哇， 跟住屌你本身都系地中海嚟噶啦，你都。你本身都是地中海咁样讲，系嘛？跟住话，喂，你咁大只，喂，你要制止佢应该冇难度喎。喂，但系咁讲真， 喂，好多人大只， 喂，就算唔系，就算唔制止，咁唔代表佢唔犯罪噶。 冇错， 系咪一个人企喺度俾人斩，佢唔走，咁就？点解你唔反抗噶？唔会问人反抗，佢斩我就斩我噶啦。 即系你唔同时立打刀同佢互劈。咁就一定你冇劈人有问题啦， 你走避就证明系冇发生过。 即系我哋唔可以净系睇一个人身形灰唔灰蒙嘅，你仲要睇翻佢自己录音咧，究竟证明到呢个女事主佢自己嘅人格上面值唔值得信任啊嘛？系嘛？即系第一就系话我哋已经见到听到一啲即系录音就系话啦，佢承认佢打佢， 嗯， 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是话喂佢经常反口覆舌喎、哦、係咪又话鍾意过你又话要你呢即係早啲返嚟陪我啊啊你唔锡我啊冇人锡我啊。喂跟住完之后呢喂无端端就话认真啲諗我又冇动你动过情喎、哦。喂呢、這个人本身就唔可信啦、 啊、 佢喺法庭上面作嗰啲功喂你究竟系咪一个值得你信任嗰个证人先。 同埋去探人话你快啲返嚟陪我啦你系咪嬲我、啊、其实佢可能系麻醉个男事主叫佢唔好报警㗎。 喂但系如果想好、啊、多时候你要想搵人陪嘅话未必嗰一定系鍾意嘅人嚟喎你问下金英。 咁但你屌你即 係。咁即係你遇好多可能好多女性嘅朋友咁、哦、都叫你。 學某啲即係呢啲即係奔灰嘅即係 你自己又你冇讲咩我哋讲性别定型你又种族定型啊你 呢 你住啊。 事主话就 十九才子第二个啊 即 係奔领事馆。 你 you leave me, 係咪你食我住我嘅係咪喂然之后你又要向我撒娇。喂呢、這个即係你要諗下呢个咩关系即係你法官你自己都识判断啦嘛。 法官真系唔识判断呢啲关系，坦白讲。 喂，你见到，喂你讲身形嘅时候，你又讲常识， 嗯， 但系你讲人格嘅时候，点解你又唔讲下常识咧？ 啊，喂，你靓女弱质纤纤唔等于佢唔会犯刑事罪行啦、啊。如果系咁嘅话，咁唔需要有女子监狱啦，全世界净系得男子监狱够啦。 系啊， 女人唔使坐监噶。 啊， 啊弱质纤纤，点弱质女流点会打人啫？点会杀人啫？喂，咁有。喂，有多咩攀夫啊、毒殺啊依啲啊？點樣嚟啊？依啲個案，我俾人屈嘅， 被攀嗰啲肯定係唔灰唔噶啦， 係咯， 係咪個邏輯嘅問題？ 嗰啲咪抵死咯，就係俾人攀 嘅 嘛， 被攀嘅就一定係 冇 灰唔， 冇大佬 灰唔咧就唔會俾人攀嘅， 係啦，你都唔識啦，你唔識反抗咪唔合理咯， 冇大佬咪抵抗今年咯，係所以。好合情理啊，系。 但系所以 呢个502系嘛？ 同埋你有啲个案，例如又话咩有啲未性交改运嘅。 我成日将 darling 捞乱咗，系唔系呢个？ 我唔知我系咪叫 darling 啦，可能佢都系英文洋名叫 darling 啦，可能喂，但系有啲个案系又系话咩噶嘛？性交转运啊嘛，啊咁然后就会即系都可以坐得去讹骗啊、诈骗咁样噶嘛。系嘛？虽然个女事主喺事发嘅时候系完全相信同同意之下，都可以坐得到噶嘛？咁你依个伍小姐，佢喺 WhatsApp 度同啲好多嘅对话内容，同男事主讲，去氹佢，然后叫佢打工搵钱俾佢啊还债咁样。咁呢啲可唔可以用呢、這个？ 性交轉運嚟作為一個即係案例嚟坐去揸邊 咧？我想問一下法官啊，即係大佬，你食佢住佢，唔使俾租，唔使俾錢，唔使俾啲即係管理費，乜都唔使俾，係嘛？咁一個男仔佢肯為你付出呢啲嘢，除咗佢真係覺得你對佢感情上面有合理期望之外，仲有咩理由？ 同埋就係、是、個男人好明顯俾人剝削，即係俾人欺凌緊咯。 係啊，俾人剝削 俾人欺凌緊咯。喂，咁你喺學校啊，有幾多個肥仔啊？身形夠大隻啦，都係俾人恰㗎喎。咁如果係咁，係咪啲校園嘅欺凌個案都唔需要處理呢？ 即係現實中 冇理由㗎。 即係現實中就唔同呢、這個即係叮當嘅，即係唔係健安去恰人嘅，係啲肥仔反而係俾人恰嘅。 係啦，係有好多㗎喎，見你肥頭得意打下你啊咁樣。 你有冇份啊？ 我冇，我好人嘅。咁啊，喂，咁喂，呢、這個欺凌都係算係一種暴力嘅罪行啦，啱唔啱啊？ 你有冇要 hashtag？Me too 咧， 咁啊你又 你要唔要 me too 啊？你咪要， 你要 me too 啊你，我又 今年有冇遇过咁嘅问题？咩欺鞭打？ 唔系我就唔信个个港女都系咁嘅，呢啲系即系一小撮嘅坏分子嚟嘅啫，系嘛？所以我觉得港女咧就应该咧。就要同呢一啲咁嘅壞分子五零二呢啲咧，就要保持距離，係嘛？要大力譴責呢啲咁嘅人。咁然之後我唔係佢 ，me not too 啊， 係嘛？ 哦 ，me neither， 系嘛？我唔系咁样， 对唔住我 冇收兵， 你太唔了解现况啊！即系就算 啊， 虽然而家我哋有个女士喺现场，即系唔好意思啊。就算嗰班女士，即系你话唔会做呢啲嘢嗰啲女士咧，但系都可能认同个女人嗰啲嘢噶， 系嘛？ 系啊， 系你男人戆居啊嘛， 男人问题啊， 你想食我？你就要付出噶啦， 系你笨啫，佢、啊、会即讲唔讲法律嘅时候就同你讲讲你醒唔醒噶啦，佢就会转个头就讲第二样嘢。 系你蠢啫嘛， 你都系想呃虾条啫。 系啦，如果你唔系想呃人哋咩，你会咁咩，就会诛心噶啦，跟住就会。 所以 唔系咁，我又要即系又再问啦。有好多自称啊女权分子嘅。佢有冇为过呢啲个案去帮男嘅受害事主去讨回公道呢？或者去网络公审下呢？网络公审呢个502呢？有冇呢？如果有一个男士上网话俾人当做兵，呃钱啊，买咗唔知乜嘢基金啊，或者唔知乜嘢香水精油啊，呢啲咁嘅个案应该有多噶， 唔会咯，佢会同你转第二个 angle 同你讨论呢件事啦。 系啦， 佢就会话 会唔会有呢啲人会帮争取、啊？ 个别例子嚟嘅啫，好、 啊、 少会发生嘅。但系男人虾女人咧，就系成日发生啦，就会转个头就讲翻。 男人虾女人会发生，系冇错，系要抗争，系要追究。 系啦。 咁但系调翻转，女人虾男人咧？ 女人虾男人肯定系个男人有啲问题嘅。 唔系，所以其实咧有一个， 你明唔明？ 其实我都同意个，即系可怜人皆有可恨之处，系咪？ 系都系。 Day one， 首先即系我即系从呢啲互道判断啦，即系个502啊，喂，咁嘅级数都吓。 都唔 俾你， 咁有得买 啦，有得戴住口罩，戴住口罩，你见唔到佢真的。 即真要讲一句，法官大人 骂骂唔骂咁啊？ 唔系，我而家咪骂紧佢咯，我而家咪骂紧佢咯。唔系，咁法官都系一个标准，法官都认为佢掂啊嘛。 嗯，咁啊，你又靓女，你又高挑，冇理由沟呢个嘢啫， 系咯？连呢啲都作判断、啊，大佬，咁系咪以后 法庭嚟噶？做咗系， 以后佢搵刑事定搵民事先？ 红面到呢、這个婚姻， 应该系刑事嚟噶嘛？ 婚姻住告商人先系咪？ 佢呢个系商人， 告商人嚟嘅我。 喂， 你个婚姻注册处系咪要有呢、這个即系随时 DQ 嘅准备啊？喂，你个相貌都唔匹配，冇可能 的。佢知你啊，佢同佢去你度住啊，益咗你啦。 唔系咁刑事就可能要佢完全冇疑点之下嘛。咁法官提出呢啲所谓嘅疑点系咪都 即系可能个男事主真系有啲问题 啊？ 但刑事有冇赔偿费咯？所以我就问紧呢个问题咯。刑事 咪赔偿费咯？ 咪律政，如果同律政司打官司赔偿费，咪律政司咯。 哦，又系纳税人嘅钱，咁、哦、又要声讨啦。 又唔系你嘅钱， 唔系不过咁样噶。我觉得呢单嘢咧爆出嚟之后咧，佢原本谂住话借嗰个咩澳洲南过桥啊，即系攞呢个澳洲居留权嗰个咧，我谂都即系系咁先噶啦。嗰、那个都 我谂个男人都唔骚佢啦， 都唔骚佢。喂，大佬，喂，原来你摆到明 都未必噶， 唔系噶， 唔系啊。 我上庭先咁讲嘅啫， 唔系啲人系真系唔会唔睇新闻嘅，好多人都容易个世界隔绝。 但你自己嘅女朋友自己未婚妻，冇理由唔理噶。 唔一定啊，唔系唔知咯，唔睇新闻唔知 啊。你上紧庭嘅时候，有第二个男朋友啊，帮佢拎手袋同埋拖住佢只手离开啊。 咁啊，扑街啦！ 你谂下，就算几即 系 几衰嘅女人都好啊， 都有戇鳩嘅男人。 呢啲系爱啊！吓 你，你真系我觉得真系。你話呢個係即係雞先蛋先，究竟係有一啲叫做係即係做爛事嘅戇男嘅問題啊？ 定係有呢啲衰女人先咧？ 都唔係，你冇辦法嘅，閂埋房門唔知即係嗰位即係被告人有啲咩特別嘅優點噶嘛？出面揾唔到噶嘛？呢啲都係供求嘅問題嚟嘅，即係 係咪？唔係咁，你我話唔好聽，香港俾有眼耳口鼻嘅女人都。叫稱之為女神㗎啦，咁啊， 你又唔可以咁講， 你 又 咁講啦。 個個標準咧 太過分啦，大佬。 個個標準個個都唔一樣嘅，都會有擁趸嘅。 金英嘅諗法啫， 個個女人都會有佢自己嘅擁趸嘅，佢自己都會收兵嘅，係嘛？咁但係即係問題，即係我就係我唔理你民間嗰啲男男女女嘅嘢，但係個法官咁樣判我，我就真係好憤怒咯。 系好捻愤怒啊！即系你都觉得是是 因为呢个系呢、這个 身同感受啊！ 呢个唔系男女问题，呢、這个系即系当然系有中间有牵涉到性别嘅因素啦。但问题喂，你就系企喺法律度啊，中立嚟讲 嗱，有位有网友心水清啦，阿 Hans 亮系话最搞笑啊，系人哋淋滚水可以点反抗啊？明显俾人暗算啦， 咁淋到头啊，淋到成身滚水都喐唔到啦，即刻 可能佢反抗唔系讲紧淋滚水嘅，即系可能系咩令 咁你判翻佢滚水啊？唔通 唔系佢讲嘅疑点咧，应该系话俾人淋完滚水咧，你唔去报案。系咪？ 唔系咁， 其实好多家暴咧， 隔十二 个 钟 之间嗰啲即系暴力咧，就算俾人打咧，都未必会去报案。呢个系事实嚟嘅。 喂，你点翻一晚先啦？ 可能系有一个即系两者之间嘅，譬如系一个上者 一 个 权力，系啊， 即系权力好似之前嘅嗰个运动员女士咁啫嘛， 教练咁样。 咁而家个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就系个女嘅喺上方，个男嘅下方，有个男嘅即系倾慕个女方啊嘛。咁所以好多嘢都隐扬，呢个唔出奇，就算男对女或者女对男都会出现嘅。只不过啱啱呢个 case 系男对女啫，咪女咁嘅施暴向个男施暴啫。但如果向男向女施暴咧， 入硬喎， 咁就扑紧扑紧硬街啦，已经系一定系。 嗱，你嘅身明咁灰唔，佢又讲冇错嘅，系嘛？即系 嗱，一个问题。呢、這個咧，我都幾 critical 啊！如果個男方嘅身形好似我咁樣嘅，即係咁細粒嘅，個女方嘅身形係好灰霧嘅，咁會唔會咁樣講啊，大佬？ 唔係又調翻？ 唔係我，即係我打個女方，個女方係好灰霧、好欣兒咁樣樣。 係啦， 跟住我要告我咁樣， 個官又 跟個官會話冇理由嘅，你嗰個咁 灰 咁樣啊，你咁灰霧，咁我咁細粒 㗎， 係我冇事咧咁又？ 唔係我嗱，有啲人就話啦，即係喺度懷疑法官啊，呢個唔好嘅，其實就話梗係有人對佢嗒糖啦，有啲網友咁講。 我唔信嘅呢啲， 我唔信嘅，但係我覺得佢就即係佢喺。判決嘅時候不自覺，可能佢自己都代入咗咁嘅角色咯。如果咁索嘅港女，我都可能受喎，係嘛？即係我俾佢住，我都可以唔使錢喎。佢自己咁諗，就認為咧嗰個昂男都係咁諗。 嗯， 即係我覺得我唔排除咁樣可能性咯。 唔係，即係同埋調翻轉咁講啊。如果當日個男事主係有還拖嘅， 咁就坐監㗎啦。個男方就 咁啊，又大鑊啦！啊，直头连官都唔使判啊！全世界都已经话你唔啱，做乜嘢都好，打女人就唔啱。哦， 系啊， 即刻就会咁啦。 明明系个女嗱，个女方想淋个男方滚水， 系啦， 跟住咧个故事咧就会变成咁，一定系个男方想淋个女人滚水，跟住就。挣扎之间咧就淋落自己度嘅，就会变成咁样噶啦。 又或者就 你咁大只， 啊， 有咩理由系佢淋你啊？ 唔系或者咁啊？哇！就算个女人啊， 点样粗暴对待你啊？女人啊，弱质纤纤啊，佢伤得你啲乜啊？但男人就唔同啦，个力度，你一巴打落去啊，都真系打晕人啦、啊。所以男人一出手就系唔啱，打女人就系唔啱。我话如果喂。大佬咁即係做男人呢又係咩你還手又撲街唔還手又撲街喎。你還手呢你又打女人喎。你唔還手又點呀喂就俾個法官話你匪夷所思啦。 我 還手邊有好難、啊。 我諗佢老婆聽到之後呢個法官老婆聽到之後呢就即刻做啦。 係咪我唔知個法官咩性別啦。可能個法官女人呢 好似男人嚟 嘅，唔知啊，我冇留意啦呢、這個法官係邊個好似報道冇講啦。咁但係就係、是、喂依家如果喺法庭咁嘅標準咁，真係做男人唔知點樣守法。我真係唔知，我唔識點樣守法。 即係呢個法官咧，即係佢爭在未問嗰句嘅咋，俾你罵，你罵唔罵？即係有一幅圖咧，咪真係 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 你罵唔罵？ 你罵唔罵？佢爭在未問嗰句。 應該個男主轉問個法官。 今晚講呢個話題，其實我唔覺得。即係我唔知點解阿曹總一定要講啦，其實好唔適合嘅，因為少咗兩個好重要嘅人物要諮詢佢哋意見，一個係土白， 一個 係馬仔， 馬草泥，哦，係， 哦，咁啊，就係土白唔喺度先講啦， 先問，先至問馬， 都係不堪啦，我都認同金英，其實呢方面我真係好認同金英，真係真心啊，真心，係，坊間即係呢件事咧，即係之前咬牙切齒嘅人咧。屌你搭撚咗潛水艇咁撚樣嘅 真係，係啊，即係 Me Too 嗰啲人啊嘛，即係你應該用翻同樣嘅力度， 都唔係講嗰啲咩 KOL 啊，即係嗰啲即係中意即係好 loud speaking， 都唔係講嗰啲喎，即係普通有啲朋友咁樣啦，都會 啲網民 啊會講啊咁樣，潛撚曬水嘅， 係啊， 即係嗰啲道德位， 係啊，冇撚曬啦，即係譬如你話之前 Me Too 嗰單嘢咧，你話。其實咧，男人都係撲街嚟嘅，但係都有男人咧，都即係為翻女性發聲係有的，都唔少 咯。但係我覺得即係， 但係逢親男士撲街咧，都係女士只會踩撚多腳嘅， 即係男士做受害者嘅時候， 係啦，就會踩撚多兩腳。 同埋社會 就落井下石， 社會嘅氣氛係咩？當笑話聽咯，即係頭先我哋都覺得好笑，但其實對個男士主係好不幸， 係好不幸嘅大佬。 但係你諗下個社會就係當寧願當笑話聽， 呢啲又唔係傷口上灑鹽咩？ 係啊。 你唔理佢， 好撚慘㗎，大佬你 喂陶傑咁樣嗱，陶傑我覺得值得批判， 唔 係咁，但係依單嘢都應該值得批判喎。 你陶傑唔係即係呢個蘋果嘅處理手法又，我覺得真係有亦都有啲爭議啦。大佬佢大大張相貼出嚟，即係我有女朋友啦，係嘛啊，我即係我認命啦嚇，冇辦法啦，喂即係。你係交化咗成件，唔係咁當然呢件事好交係嘛？ 咁但係點解唔可以 attach me to 又繼續交化咧？點解係咯？陶傑咪就係將呢樣嘢交化咯？係 啊。 咁點解陶傑唔得咧？ 唔 係其他人佢當笑話又得咧？ 其實都有好似有啲社區中心咧，好似話俾一啲咧，即係 家暴嘅 男 受害者， 男受害者咧就住埋一齊嘅。 但你會被標籤為弱者嘛？ 咁 你 呢個， 如果你女士即係被家暴，你覺得就應該值得？ 保護、 幫助、同情，我覺得認同嘅，係受任何一個被捕、被即係施暴嘅人。 但係男人， 但係男性被施暴咧，就話 俾人 發 財咯。 女人都唔夠打， 咁撚大隻，你會俾人打？肯定係有啲污糟邋遢嘢做緊，俾人揸春袋啦， 或者你根本懦夫啊，懦弱。 即係你都係想呃蝦條啫，係嘛？即 係 咁樣。 呢個嗱就係有好多人都話要性別平等，依家咪俾你見真章咯。喂，女人受害你要爭取平等，男人受害你都要爭取佢嘅平等， 有香港特色嘅男女平 等，呢個先至叫做真正嘅平等啊嘛！所以外國有人發起運動噶，話我反對女權係女人發起噶，咁佢發起嗰陣佢講話我反對女權咧，有好多女人都孖叉，即係無論男女都好咧，都孖叉呢個女人話：哇！你咁樣發起一個運動叫反對女權，而呢個女人嘅理據就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因為從來冇見到一個真係嘅女權分子，除咗話要幫女人爭取權利之外，同時亦都幫男嘅受害者爭取權利。喺全國，即係講美國，全國有男嘅受害，男嘅家暴受害者都有唔少嘅數目，但係冇人。 咁嗰個人係發聲一個人嘅組織， 係唔係？ 之後都有 follow 嘅。不如我哋寫封信，我哋可唔可以入去個組織定？ 都得， 可唔可以參加嗰個組織？ 我哋呢度都 即 係 話，首先講翻呢單案件俾佢聽先啦。即係除咗社運要揾到外國人嘅支持之外。即係香港男性嘅卑微咧，都需要外國人伸出。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好有標誌性嘅。即係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啊，話俾你聽，原來咧個樣咧好少少咧，就可能世界又可以如此不平等噶啦。係 啦， 係嘛？又即係又呃飲，又呃食，又呃住，係嘛？ 仲可以淋人滾水， 淋埋滾水，跟住然之後睇住流龍要偷笑嘅，咁變態嘅。跟住逼你，即系同你一齐睇呢一个啦，呢、這个咩？ 武则天 呢个武则天嘅， 冇 微量嘅，大佬自己系代入咗个角色嘅， 系啦， 系嘛？即系 炒股票输咗，仲可以揾男， 唔系 带一个男人顶 住啊！跟住又会出阿 sa 噶啦，我有咩俾你咩噶？咁样， 但系依家就系冇咩啊嘛，突然间冇咩啊嘛， 系啊冇，真系 佢冇俾你咩， 我有咩咩你啦， 系 咪咁讲啊？ 唉， 唉喂，差唔多啦，系嘛？ 最黑暗嘅一天 ，OK 好，即系 下个礼拜阿土伯翻嚟未？ 未啊，屌， 仲土伯打俾我头先， 点样咧 ？call 我去，唔知道我帮手即系等等嘅， 系嘛？ 佢其實都問我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嘅， 就係頭先嗰單， 佢想問我究竟我哋幫老蕭賣咗幾耐廣告？ 哦，個半月啦，個半月啫。 喂，唔係同埋我哋要賣翻自己廣告啊，爭啲漏咗。 係啦，就係宵夜食， 係宵夜食，係 啊。 咁啊，宵夜食，大家仲記得嘅 阿昌嚟未啊？阿昌， 喺睇下個 一月七號， 個幾日未知，嗰幾日使唔使翻工？ 啊，喺美孚 夜晚 咁就禮拜日嚟嘅。禮拜 一月十八號 係 嘛？ 七號， 我哋不如開翻圍，唔係即係都有圍爐啦，都有唔同嘅即係爐咁，有幾多爐啊？ 我哋就 七八 個，餘一百， 即係十個爐到啦。 其實就我哋都好問啦。 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即係除咗要講下正經嘅嘢啦，政治嘅嘢啦，關於香港男性男權低落咧，都好需要去討論嘅，因為其實真係 我哋要好似張家輝啊， 冇人 即係嗰啲有啲女人好鬼衰㗎，係 啊，出埃及記啊， 嗰啲女人成日諗住點樣去殺自己老公㗎、啊。 而家好似網台係咪都好少依類型節目咧？即係幫冤屈嘅男士發聲，即係上一個已經係阿馬仔啦嘛，已經 我見過一單就講一單嘅大佬，即係我都叫做係幾有正義感㗎，真係。如果你即係我爭在未喺自由亞洲講㗎咋呢個？ 但係周身唔係咁諗啊嘛，啱唔啱？ 所以周身咪仲係青頭仔咯。 喂，正經宣傳啦，喂， 嚟我哋睇睇先嗰個宵夜食嘅地方。 係宵夜食，係 OK。系就系呢一个咧，嗱，叫美孚，叫做系呢、這个叫吉吉烧，呢、這个冇打出嚟嘅吉吉咧，就系大吉嘅吉啦，即系大吉大利嘅吉啦，吉吉烧咁就系啦，喺呢个美孚丽景山道九华径新村牌坊，咁咧就 宵夜食 系啦，宵夜食，咁我哋价钱咧就系260蚊啫，月费会员咧就210蚊， 系啦， 咁咧我哋陆续都收到报名啦，但系仲未够嘅，咁但系过往嘅经验都系啦，即系通常去到最后一个礼拜咧，啲人先至系踊跃去报名嘅， 先知道时间啊嘛， 咁所以就系啦，即系呢啲系早，但系我哋嗰个名额 系有限，我哋讲明依家个时间就系一月七日啦， 系啦， 星期日嚟嘅。 咁啊，剩翻兩三個禮拜嘅啫，所以大家即係踴躍啲去參與呢、這個、即係網聚啦。咁我哋 咁我都會去啦，希望 院長會 去 嘅，係啦。咁大家都會去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坐埋圍爐係嘛，即係 除咗即係講呢個立法會啊、本土派啊、男士嘅聲音咧，係好需要彰顯啊，係咪？好，係啊， 就係咁噶咯。 OK。系啊，我哋唔使匿埋喺厕所，喺个炉嗰度有啲女人啊， 几你几惨啊！我哋即系个香港男，或者可以咁样讲，香港嘅男士男权嘅低落，要沦落到喺花生台嘅一个围炉嘅一个宵夜食之间，去抒发自己嘅不满啊！ 喂，但系星星之火 可以 燎原啊嘛，系嘛？ 所以大家即系受冤屈。嘅男士咧，系咪应该参加 男权星火行动？ 艾文会唔会揾阿任亮献过嚟啊？ 都可以，可以 等佢 平反啊嘛！都话佢头先我讲一句金句，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就系女人几滴眼泪，足够令男人万劫不复。 系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系咪？ 系 ，OK。 你呢句嘢好似唔系好押韵。女人几滴眼泪， 足以 令男人萬劫不復，你上去 Google check 下啦。 我知，但我覺得可以改改佢嘅，即係入腦啲嘅。 係咩咧？ 諗諗啊！ 你死唔斷氣，快啲啦！ 拜拜。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